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城市无车日，除了由交通委公布的三个无车区实行7小时交通管制以外，北京其余地区仍可以选择开车出行。虽然没有强制性措施，绿色出行的倡议却在大街小巷中传了个遍。无车日，您绿色出行了吗？最堵九月迎来无车日，道路是继续拥堵还是变得顺畅？绿色出行的方便与不便都有哪些？怎样让无车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而成为一种理念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12:21，各位听众好，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面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李先啊，李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北京电台新闻广播特别报道部主任的连新元啊，连主任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那今天呢我们说的话题呢是无车日哈，今天是9月22号，很多人都知道了，今天是中国城市无车日。本周是九月的第四周，我算了一下，也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这么一周了。所以说也有人说这一周是最堵九月的最堵周。正好赶上无车日这一天啊，遇到了最堵九月的最堵周，可以说两者迎面相遇，谁会更胜一筹呢？今天道路上究竟是更为顺畅，还是说是更加拥堵了？我们一会儿可以期待一下答案，因为今天呢，我们北京电台也是有多路记者在行走在路上，感受一下这个交通的状况哈。今天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无车日，您今天有没有感受到路变宽了呢？另外您今天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出行了？您对绿色出行又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呢？都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今天来到电台都是采用了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感觉这个路上的状况怎么样的？ 坐地铁来的，地铁没问题，上面没有体会。 李主任，您是坐地铁来的，地铁还比较顺畅一些是吗？ 地铁还比较顺畅，就是走的比较远一点，出了地铁站以后。 拥挤吗？ 不挤。 不挤是吧？啊，那看来今天地铁状况还不错哈。林新元，你是今天什么交通工具出行的？ 我今天其实乘坐两种交通工具。因为我今天早上一大早去采访，这个采访呢是跟随一个私家车主，他是从东五环外的这个双桥地区，然后开车送孩子到望京那边上学，然后他自己上班也在望京，所以我是跟着这个私家车一路，大概是6:20左右从那个双桥出发，然后到了望京，这一路还是挺顺畅的，因为 特别早嘛，6:20， 特别早，对。然后我记得是从望京坐地铁到了这个建国门，就到我们电台这个位置哈。然后14号线，望京是14号线过来嘛，14号线过来是挺松的，没什么人。然后接着到了金台路换成6号线的时候，我等了我都不知道几辆车的 N 辆车，上不去，特别挤。然后上车之后还发生了，我就看还有两个人吵架。 因为金台路那一站正好是一个换乘站嘛，对不对？ 对， 所以说人流量可能会特别 多。对，实际上可能到了郭家楼那站的话，就是因为有人下车，因为郭家楼那站是换10号线，有人下车，所以那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金台路那站是基本没人下车，所以你根本是挤不上去的。我是等了估计得有 N 辆，我估计是五六辆以上才上车。 对，所以说，就是通过两位的感受，我们就能感受到，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这个感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哈。 对。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记者朱燕婷啊，也是特别在早高峰的时候，体验了一下这个市民今天出行的感受，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今天早高峰呢，我调查了包括青年路口、国贸路口以及这个王府井路口的早高峰的交通客流的情况。今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呢，在青年路路口呢，这个车流量呢是相比往常有稍有减少。那么在八点十分左右呢，我又到了国贸路口，那么这个车流量和往常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是很大的。那么在八点五十左右呢，王府井大街的这个路口呢，车流量和往常相比也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在这其中呢，王府井地区的拥堵程度呢，还是这三个路口中最为严重的。那么也有车主反映说，这个在桥下掉个头可能就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么可以说呢，大部分的这个路口拥堵程度并没有因为今天是无车日有明显的这个改善。在我的街头采访中呢，我发现虽然今年已经是第九个无车日了，但是仍有不少车主可能并不知道今天是无车日。那么一些知道无车日的车主呢，有一些也并没有选择放弃开车出行。那么这其中大家普遍反映的原因呢，有这个乘坐公共交通通勤呢并不是特别的方便对他们来说，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家和单位距离地铁和公交车站呢都不太近，还要换乘很多次，或者说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太拥挤了，他们经常呢挤不上车，那么就会耽误他们上班的时间，所以他们可能还是选择开车出行。那么当然呢，也有一些车主呢是比较支持无车日的活动的。其实今天确实我也有采访到，就是今天放弃开车出行的这个车主，那么也有些车主表示呢，应该要加大这个无车日的这个宣传力度，甚至希望呢每年能多有几个无车日，慢慢的来改变大家的这个出行观念。 哎，我们这个朱燕婷记者啊，跟我们说了一些这个今天早上感受哈，可能有几个路段，比如说刚才我印象深刻的王府井啊，这据说今天应该是王府井区域还属于这个机动车限行哈，有一段啊，但是还是依然非常的拥堵，当然有一部分呢可能会相对顺畅一些。另外呢，记者刚才反馈来一个信息，也是让我比较感慨，就是很多人其实已经到了第九个中国城市无车日了，还是不知道今天是无车日。也希望更多的宣传一下这个无车日这个主题。当然今天我们做这个主题呢也是这个目的。那其实在这块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关于无车日的一个背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无车日啊，这个无车日究竟是怎么来的，在无车日这一天呢，可能相关的城市会采取哪些措施呢？我们来听一下。 每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是世界无车日，无车日最早是由法国发起的。1998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国35个城市的市民自愿发起，在当天弃用私家车，鼓励人们在市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骑车或步行，这成为了法国第一个无车日。这一天，法国的很多城市纷纷通过限制机动车进入城区、设立步行区、自行车专用区等活动，来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后来，法国无车日演变成为欧洲无车日、国际无车日。此后，这一活动迅速扩展到全球。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城市无车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71个城市和县承诺开展无车日活动，涉及超过2亿的城区人口。今年无车日的主题是绿色交通选择改变融合，重点呼吁城市政府构建减少小汽车出行的多种交通方式体系，以满足市民的日常出行。 哎，了解了一下这个无车日的背景历史，可能大家哎大概有一个印象了哈。这个无车日不光是中国的无车日，其实最早是发源于法国，它也是世界的无车日。那在无车日这一天呢，很多城市可能会搞一些这个，比如说限行或者是鼓励绿色出行的一种方式哈。我们来看一下短信平台，现在就有短信来发来了。4589的朋友他说特别感慨，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啊，我女儿啊，小学2年级的女儿跟我突然说，妈妈，明天不要开车送我上学了。为什么呢？老师说明天是无车日，我们要爱护生活环境。所以说这个听众说突然感觉女儿长大了哈，反而是我们的大人却没有做好这种表率。所以呢，我今天坐公交车送女儿上的学，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挤，而且呢跟开车到学校的时间也差不太多。这是今天啊一个学生的家长哈发来的短信，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今天没有开私家车出行的人的感受。另外呢，也有不同的声音。我看到5548的这位听众他说啊，每年一到这个无车日啊，部分城市部分街面就得无机动车，否则怎么叫无车日呢？至于是不是给大家出行 带来了顺畅，似乎也不一定。那这样一来，有可能无车日也变成添堵日啊！本来能走的地方不能走了，本来不堵的一地方堵了。这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听众的心声哈、啊。二位怎么看呢？ 其实我实际上我今天为什么跟一个私家车主哈、啊嗯，就是我上车，我实际上我第一个问题我问他，我说你知道今天是无车日吗？ 嗯、 他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今天无车日。 嗯， 但是他实际上他也很无奈，因为他们家，你像他们家在双桥那边，然后要孩子在，孩子和他都在，就是孩子在望京上学，他在望京上班，是吧？ 嗯， 如果他要坐地铁或者坐公交的话，是非常不方便的。他如果坐地铁的话，他说如果现在14号线已经延长到了那个大望路站，他可能就直接八东线一号线，然后那个换这个大望路站那个14号线直接到望京了。但是他实际上现在只到了金台路站， 嗯， 所以他要到金台路站去坐14号线，然后再过去望京，实际上是非常不方便。所以有部分私家车主确实有自己的些无奈在里边。 嗯， 对， 那李主任您怎么看？就是关于无车日这个，究竟是形式大于内容呢，还是说是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任何一件事情想做，首先要把这个理念呀、啊，把这个认识啊， 嗯， 搞清楚， 嗯， 然后大家认识统一了，然后行动才有可能一致， 嗯， 因为毕竟不管怎么说，私家车是最舒适的一种交通工具， 嗯。 你让别人就是放弃私家车啊、这种情况，自觉的来变成其他方式的出行，不是不可能，但是不可能全社会都这样去做。 嗯， 那么我想呢，正好这个九月份这个无车日对于北京来讲还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 对， 因为对北京来讲，我们四个季度，一季度不高，学生放假， 嗯， 二季度往上涨了，学生上课了，三季度又放假，稍微低一点，四季度或者九月份是北京最堵的时候。 哎， 然后呢，我们连着已经做了几年了，在九月份，包括公交月呀、无车日等等一系列活动下来，没有出现917等等被堵死的情况。 嗯， 其实今天按我们的推测，不是最堵的一天。 嗯， 周五那一天，周四周五。 周一、周四、周五，说这周有三天是最堵日， 因为第周五那天是四九限行、 嗯、 又赶上周五周末。 嗯， 如果说天公再不作美， 嗯， 再有点其他的情况，对、 嗯， 那天相对来讲又是节前，只要是节前就会比较堵 啊。周五哈、 嗯， 对， 周五 四九限行， 哎， 都赶在一起了。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号召大家，周五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开车出行了。另外呢，能够错峰上下班就错峰。 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意义的，让咱们九月份能够基本的顺畅的能够度过。 对，的确是这样啊。就像手机尾号这个2559的朋友他说了，说践行绿色出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哈。比如说大家政府倡导的这个3510。三公里步行，五公里骑行，十公里坐公交车，我觉得特别好，既节省时间又能环保，而且呢还锻炼了身体。所以他还说希望天天都是无车日，当然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共同的一个愿望。那其实还是回到今天无车日这个主题，我们很多路记者也都是在路上进行着探访哈。新闻广播记者十月今天是跟随了一个坐公交车的这个白领进行了一个上班的体验。马上我们连线一下十月啊，了解一下这个十月体验的这个状况。哎，十月你好。 主持人好。 嗯，今天这个跟随一名白领啊，坐了这个公交车，体验了一下他上班的路线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体验的这个路线是从哪里到哪里？这个今天出行是更顺畅了，还是跟平常一样，或者说更拥堵了呢？ 啊，你好，就是我今天那个跟随体验的是一个住在魏公村学校宿舍，然后到三元桥附近的外企上班的一个实习生， 从魏公村到三元桥，嗯。 对、 嗯、 他现在的通勤路线就是乘坐特八路，然后从四通桥到三元桥站，像步行的距离全程大概是15公里左右，然后时间一般是一个小时。 嗯，那15公里平时是一个多小时哈，那今天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的体验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路上就是车非常少，然后全程几乎就没有遇到过堵车这个情况。然后这个体验者他自己说，平时偶尔会在中间几个路口，比如说像四通桥、蓟门桥、三元桥，可能会有一点拥堵。但是今天就是他那个体验者他自己也说，是因为无车日的关系，然后感觉路上车确实是明显的减少，这一路都比较通畅。 哦，那看来这一路上的确是公交出行比平时要更快捷了一些哈。那除了这一路上的体验之外呢，其他的公交线路你有没有做另外的体验？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呢？ 今天其实我是有体验另外一条线路的，然后刚才说过我陪体验者他走的是从西向东的路线，我自己又做了一个从北向南的路线，是403路，然后我是从三元桥坐到了日坛路，这一路的体验跟刚才我说的那个从西向东特八路那一路就非常不同。然后今天这个403路呢，它就是体验确实是比较差，因为这个路线它从北向南会经过北京站，然后经过北京站的话乘客就会非常多，行李也非常多，车上的空间就会明显感觉到比较拥挤。再一个就是这辆车因为比较老，它车况非常不好，然后就是车上的通风做的确实不太好。我大概是坐了12站地，然后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到我下车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然后确实很不舒服。 嗯，那看来体验了两趟不同的公交线路，但是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哈。根据这个公交线路它的这个乘坐的舒适性啊，以及这个线路的这个拥堵顺畅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好，石月，在整个的一个体验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些体会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比较特别的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体验者他说他自己的每天通勤路线基本上是迎着太阳跑的，他早上从西向东，然后晚上要从东向西。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在校生，需要住在学校的宿舍，但是他实习的地方是在城市的另一边，他觉得这样每天跑来跑去确实会比较疲惫。而且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他所知道的是确实是有很多人每天从那个城市的西边跑到东边比较就是写字楼比较多的地方去上班。另一点比较特别的是，这位体验者他曾经在上海和维也纳这两个城市生活了大概加一起有6年的时间。然后我就问他，你觉得这两个城市的公交体验跟北京有什么不同？他跟我讲，上海的话其实公交车还有路况都跟北京差别不太大，主要就是他感觉空气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向车窗外看风景感觉好一些，心情好一点。那如果是维也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非常好，非常少，基本上它不会遇到堵车的情况，而且公交到站的时间是可以通过手机查询的。但是这位体验者他自己也说，因为北京的堵车是常事儿，虽然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查询到站时间，但是在北京预测这个时间其实意义不大。 好，非常感谢石月啊，给我们带来这个详尽的体验报道哈，还带来一些新鲜的这个新闻点。好，非常感谢石月，再见。 嗯，谢谢主持人，再见。 好，二位老师，我想听完了这个十月公交的体验之后，肯定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哈，但是咱们先稍等一下啊，还有一路记者呢，是这个也是联讯员啊，他们特别报报部的一位记者叫这个张博，他是前两天呢跟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啊，体验了一下这个线路哈。我们感受了公交车的这个不同的体验之后，再看看骑行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马上来连线一下张博，听听他的感受哈。张博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跟随这个骑车人啊进行这个上下班路上的这个体验，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感受，优点和这个遇到的问题都是哪些？ 好的，我跟随的是这位是先生，今年30岁左右，他姓孟。他呢是家住在东五环的传媒大学附近，而工作的地点是在雍和宫。他选择骑车的方式来出行，距离是在20公里左右。平常主要是走京通快速，然后沿三环到农展馆，再沿簋街骑行一段路。他这条路上已经骑行了有4年的时间。其实这么多年骑行下来，孟先生对于路上的情况已经算是相当了解了。他说目前自行车出行的话还是有不少的问题的，比如说这个自行车道很多路段都没有湿化，非机动车就只能跟机动车一块去行驶，旁边有公交车、私家车，也包括一些三轮车经常会从身边掠过，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就算是湿化了自行车道的，也经常会被私家车给占用，因此还是会被迫赶到这个主路上。 嗯， 此外孟先生还提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送快递的我们的快递小哥，他们在骑车的时候这个也是速度颇快，有时候还是不太兼顾周围的这个环境。当时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就有一辆快递车从我们的身边飞驰而过，这个距离当时可能只有二三十厘米吧，所以我感觉还是 挺危险， 一阵风从脸边掠过去。 嗯， 另外就是还有这一路上也有几个堵点，比如说簋街，因为很多人在那儿上下班可能就是用餐的，也有很多车停在路边。 张博你体验了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哈，给我们介绍了。那这位先生为什么还要坚持骑自行车进行上下班？那究竟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他坚持骑行的主要原因还是自行车在城市内通行的效率比较高吧。 嗯， 因为孟先生说他其实跟周围的同事做过比较，大家的通行时间都差不多，他路上平均20公里的话平均也就一个小时，上下班时呢如果看到那些堵在路上的公交车和私家车，其实就会觉得这个比较之下还是有很有幸福感的，觉得不堵车还挺好的。另外就是多年的骑行下来呢，孟先生是通过骑行认识了不少朋友，因为他这个骑车每天早上出门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能够遇到一些经常会遇到一些熟脸，所以大家打打招呼，后来就一块骑着车子出去玩了，这也是一种社交的方式吧。另外就是多年骑行下来，孟先生的身体是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他就说以前每到冬天都会感冒，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不会了。用孟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骑行现在已经成了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另外还可能还有人担心说这个骑车路上有很多的这个尾气，咱们骑在路上可能就会充当这个人体吸尘器的作用。不过孟先生也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说是他骑行的时候其实可以买专用的口罩，效果也相当的不错。如果是这种讨厌上下班被挤成罐头的上班族的话，的确是可以尝试一下自行车来通勤的。 好，非常感谢张博给我们带来生动的采访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嗯。两位刚才听到我们记者介绍的时候，我看也时而发笑哈，可能时而点头，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体会， 有同感 啊。 对， 今天联系员也是体验了一下这个私家车出行的这么一个状况， 对对对。 而且之前我们新闻广播还做了一个特别的报道，就是从我们电台一直到通州，体验了一下下班的一个过程。当时是出动了6路记者，除了刚才介绍的公交、地铁、私家车、骑行之外呢，还包括了摩托车和商务班车哈。 对对对对。 就这方面的这个体验的状况，林先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我们那天是6路嘛，6路记者是6种交通工具，然后最后排名是这样的，就是摩托车最快，摩托车从建国门这个位置然后骑到通州北园这个位置骑了40分钟，其次是地铁，地铁是大概43分钟，晚了3分钟，对，然后再次是公交车，公交车大概是比地铁可能晚了4-5分钟的样子吧，反正也是50分钟左右，然后第四名是骑自行车的，这一点实际上我没有想到 啊，骑自行车的啊，这个公里数可是挺长的呢， 对，然后再次是那互联网班车，最后是私家车，私家车是开了1小时40分钟， 哦， 对，所以我当时其实我一开始预测，我觉得是应该是自行车最慢，因为我按照我的想法来说的话，自行车它是人力嘛，你靠人力踩20公里，其实挺远的，就我想是不是自行车它中间得停下来歇会儿，然后应该让它最慢，没想到自行车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挺快，所以实际上我最想说的，实际上还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慢行系统，包括自行车，包括走路，是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慢行系统恰恰是很不完善的，对吧？刚才那个记者张博他也说到，就是你像那个在骑车的过程之中，老有那个什么电动车来回窜，然后你中间可能还会有私家车突然过来抢道，那个公交车要进站，是吧？老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自己。走路的时候，我自己还曾经被那个什么电动车给撞过， 哦， 是吧？电动车现在横冲直撞，这样的现象，确实是我觉得应该管起来，要不然对于这种慢行的这个出行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威胁。 哎，的确啊，我们看的手机尾号5488的朋友，他也说，如果无车日让上班族觉得公共交通出行也很舒服，那以后谁还开私家车呢？要是公共交通依然拥挤不堪，那只会把这些人变成更坚定的开车出行族了。李主任，您怎么看？ 刚才说到这个京通快速路啊，你刚才说的这个排序，我倒想，哎，这个排序其实我们的规划和建设的目的还真达到了，因为京通快速路是第一条中央公交专用道， 对， 对吧？ 对， 你看你刚才你的顺序，这个摩托车因为它比较灵活， 是 另外一回事，地铁本来它占据相对量比较大，第二是公交，有时候公交会比地铁快，那么咱们建了京通快速路的公交专用道以后，当时已经把地铁10%的客流转移过来了，因为公交一站不停，也很快进城的时候， 对， 然后最后是私家车，哎，我觉得这条道路其实倒还可以，还挺合理的，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呢，就是自行车步行这件事儿，是咱们呢就说呢，这个自行车其实原来北京是自行车道最好的一个城市，3块板，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城市这样。 对。 但由于我们的非机动车道现在进了汽车了，那么把自行车道给占了。 对。 然后又停车又行车，自行车在夹缝里面走。所以它的这个出行状况真是每况愈下。所以我们现在自行车的工作就是什么？要把自行车采取硬隔离的措施，给它独立的路权。 哎。 让机动车不能占用它。让它有 合适的宽度和连续性。 嗯， 步行也是一样的。 嗯， 摆摊啊、设点啊、停车呀、不能占步行的空间，这个已经有规范了。 嗯， 在建设的时候、规划的时候已经有要求了。那么后面又有改善的规范，也有要求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随着整个这个过程，因为现在各个委办局也都在做这个计划。 嗯， 随着推进，我觉得这个状况会往好转的。 哎，所以说我也看到今天这个是中国城市无车日嘛，北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哈，像咱们都知道的，媒体也在宣传的，就是王府井大街、南锣鼓巷还有奥林匹克中心路段啊，是从早晨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这时间段有7个小时限行哈。另外呢，在这个无车日之前，我看交通委还有各方面也发布了一些信息，说是北京呢，包括自行车以后要建一些这种那个自行车道的这个铺彩带，明确路权，就是说以后走的那个自行车道，可能您底下那就是颜色跟平常的那个柏油马路的颜色不一样了，可能是红色的或者绿色的，哎，代表它是自行车道，机动车不能闯进来。 这叫慢行系统，在通州的玉带河大街已经建了一条慢行系统。 哦， 对， 你看已经有试点了。 是。 另外，像那个自行车，很多人现在都是骑这个公租自行车哈。 嗯。 我看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显示，就北京。在7月份的一个数据显示，自行车这个公租自行车日均的租还量已经达到了30万人次了，这个数据还是挺多的。另外呢，就是目前公租自行车骑车者当中有19%，其实他原来是开小轿车的，就是开私家车的。有51%呢是以前也是坐公交车的，所以说估算的每天可能有6万人次是放弃开车来选择这个公租自行车。 对，我印象中是有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北京说开私家车出行的这个是行驶的距离一般都不到10公里，所以这个距离实际上是很适合，真的是很适合自行车那个出行的一个距离。 没错， 你像我们刚才记者20公里都能骑，当然记者比较年轻啊，我就对听众要求不能那么高。 嗯， 但我觉得10公里或者5公里、5、6公里这个距离，我觉得真是特别好的一个骑行的一个距离。 哎，其实连新元说到这儿呢，我们下半时段马上会连线一位啊，一直坚持走路上下班的这个白领，来我们听听他为什么要坚持走路上下班，他这个从家到单位的距离又是多少，他坚持十几年走路上下班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刘先生，你是一直在坚持这个步行上下班有十几年了哈？ 啊，对。 每天这个上下班大概要走多长的距离？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要步行上下班呢？ 啊，是这样，从那个2001年12月7号那天，北京市下了一场大雪。 嗯。 当时北京市那个道路全部瘫痪了，我们那个单位当天搞电庆活动，我们12点以后下了班。出来以后一看那个状态没法骑车了，只能那个咬着牙就走了。 嗯嗯， 大街上全是人，道路上也走一步滑一步，就这么着坚持回家了。大概行程是4公里，走了1个多小时。 哦， 哎，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坚持下来了，每天徒步上下班。刚开始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顺利，你走个2、3站地看见公交车来了吧，也想上去啊，坚持不住，有的时候呢坚持不住了就上去了 啊， 然后呢后来到单位以后，我说怎么今天我没坚持住呢，下班我再坚持。 嗯， 下了班以后我再走，往回走就是没有压力了，时间不赶了，就是一天走回家都可以，这么着一点一点的坚持下来，再往后呢就是试公交车而不见了，我就这么咬着牙走下来，很顺利的。 啊， 从最开始的是那个1个小时，到最后走到最快的速度是35分钟，4公里。 哦， 走到我从新街口地铁站那儿出发，走到西单商场，这个， 越走越快了哈。 对对，越走越快。但是也遇到很多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 说 这个在便道上，咱们这个从平安大街到那个赵登禹路，平安大街到白塔寺这个道路两侧吧，都是道路特别窄，然后还有很多小商小贩摆摊的、设点的、做灯箱广告的，他占着你的道路，你就只能走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来。 嗯， 非机动车道上又有停放的机动车，有的时候你就得再往外侧走，你就把那个这些骑自行车的人影响了，骑自行车的人就只能走到机动车道上去。 对， 所以说这个道路上就造成了这是互相争抢，非常混乱。 嗯， 有的时候你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毕竟是走路，咱们先让人家通行，在不妨碍其他人的情况下， 咱们再迅速的赶紧借道行驶，然后最终再走到人行便道上去。 对， 这样 好啊，感谢刘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您这个这么十几年来坚持步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哈，谢谢你刘先生。哎， 好的， 再见。 好的，好，再见。哎， 咱们提到了这个刘先生，他是步行走路上下班。国外的相对于来说，比如说像他们步行或者骑行的这些状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政策呢？ 我觉得步行空间，国外的很多城市比北京做的要更好一些。然后呢，起码能够保证步行到这个最小的宽度，而且连续性比较好，包括平整性啊，包括说它的这些指示标识啊等等这方面都不错。那么对于自行车来讲，其实我觉得北京还是自行车的条件相对比较好的。比如我去纽约，纽约就说是这个开车人的天堂，但是他现在也在鼓励骑自行车。怎么骑？在开车的夹缝里面有那么一米的一个距离去骑自行车，我还试了试，其实是有点肝颤的，说句实话， 太窄了。 对，但是好多人都在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理念，就是一种畅行这种东西，然后我来自己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挺让我佩服的。 的确是这样哈，不难想象哈，今天这个无车日，一定会有很多人踊跃参与，但是公共交通呢，也将迎来新一轮的这种承运能力的考验。不过我们关心的是，就是这个一天的绿色出行能否解决一年当中剩下360天这个复杂的路况，能否让北京往年无车日变堵车日的这个尴尬不再上演哈。说到底，绿色出行呢，不应该是形式化，它应该融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思维里哈。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坚持绿色出行啊，为了你也为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您啊。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就到这里，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如何执行好政策，便民利民？没得说，无车日里也堵车，您说这是为什么？是吧？能够简单的归结于有些群众觉悟不高吗？嗨，原先我还真是这么看的，是吧？所以今天带了一颗忐忑的心来上班。哟，开车了是吗？哎，没辙呀，我们家亲戚今儿做手术，我得接去，是吧？我倒不想开车，怎么家老太太不让啊？怎么意思啊？老舅们那事儿你管不管啊？你看了没有？哈哈，暂且按下这事儿不表啊。但是呢，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的路径，是吧？照理说无车日，那就不能开车。啊！但是无车日他堵车，究竟尴尬了谁呢？人民日报提了这么个问题儿，说是今儿不是无车日吗？又想起往年的尴尬，为了宣传无车日，开辟那无车区，嘿，秩序井然，而周边道路却是拥堵不堪，封存了公车，挺好的。但是第二天，出行的时间更长了。为什么呢？他得补办头一天落下的公务，是吧？推行一项公共政策，党报言道，恐怕不能够光讲道理，还得通情理事，给便利。哎，就说啊，希望无车日不再是绿色出行政策，哎，一日游，尴尬了谁？您说，要我说，尴尬了管理者呀。治理交通拥堵要重视实效，实际效果不能够只求光鲜好看，时间长了老这样就流于形式，或者说是形式大于内容了，不能够只是一方面宣传号召大家伙不开车啊，这是对的，但是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便民利民措施，引导公众不开车，骑车、坐车、步行、坐地铁上下班，是吧？让他们认识到，哦，不开车也许更合适。一句话，宣传只是一个方面，政策的引导也许更重要。这就是借东风的重要性啊！ 那胖十万，心里话。